头，回忆涌上心头，当时纯真的你和我，你总是狠狠指定我，指定我对你爱的那么多，多少次打勾勾，多少次我找错，你说牵手可是会把女生的心牵走，我毫不犹豫的亲我，指定我，指定我。